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都系阿顺哥喺度。本来都唔谂住录音嘅，点解咧？因为我腰骨真 系 好捻痛。 系嘛？ 咁咧，话说咧， 系咪因为用个椎间盘嘅力量用得太多咧？ 屌，我整个水喉啊！ 我知 道，系真系整得太多，用腰间，用椎间盘，喂，可唔可以帮我揸一揸添啊，顺哥？ 碌嘢啊！ 碌嘢，屌你好啊！ 喂，犀利喎，搬。越老越孤独啊！ 系啊，我哋发觉真系年纪大咗，真系好孤独。 唔系我咧， 朋友同冇咩玩啊！ 我系慢慢咧转摩到一个原因。 咩啊？ 其实咧，我点解会突然间谂起呢样嘢咧？ 啊！ 我想讲一个故仔先。 系。 就系咧，咁琴日咧我就去咗影相啦。 系。 咁我就为一对意大利籍嘅华裔夫妇咧拍摄咁样。咁然后咧喺成。 好多黑手党。 咁佢都俾嘅錢都 OK 嘅，過得去嘅。咁然後咧，成個過程裏面咧，你佢咧係完全冇禮貌嘅，完全冇禮貌嘅，即係完全係同你冇溝通嘅。咁但係你正正好似攝影一樣，或者你剪頭髮都係啦，即係阿狗護士又唔識剪頭髮啦。但係大部分剪頭髮嘅時候，你都要同阿髮型師有啲溝通，你先接開。 你冇傾偈，冇溝通，咪俾啲行嘢你咯。 即係好得意啊！你喺去去。提供服務的時候你其實很需要咧嗰個顧客 係尊重你 嘅，除了那種尊重感之外咧，亦都係需要有一個交流，你才可以盡量拿到一些稱心啲嘅服務。 係係啱啱。 即係你譬如話你去買，我不知道有些人買貴表會唔會咁嘅咧？去到嘅時候，屌我大把錢， 會有很多偈傾嘅，相信。 通常很多偈傾啊嘛。 係啊，好多偈傾。 我咧，琴日咧我就發現一樣嘢，有兩點我想提出嘅。第一點咧就係咧，因為我近排我有第二個工作，不過我一陣間先講啦。我發現咧，原來喺工作上面咧，如果你有機會要收人錢嘅，即係你係提供一個服務提供者嘅話咧，如果你原本有一個咁嘅諗法咧，就係你收平啲，但係你換取多啲嘅尊重。譬如話你原本你嗰粒仔衣粉要賣$100嘅，咁然後你 買，但係嗰個人唔知道你會收平， 然後咧你去賣$10俾佢嘅時候咧。你是希望會得到一些多啲嘅尊重，或者係覺得哇好抵啊，多謝你啊，狗護士咁樣。咁但係咧，我近排遇到咩咧？我又去提供服務啦。咁有一間比較大嘅保險公司係一個長期嘅顧客嚟嘅。咁佢因為就你知啦，通常幫襯得多，通常都有啲豬頭骨嚟食嘅。咁佢就調咗去第二個部門度提供一啲服務。咁我今次幫佢做一個， 即係總之今次食一件豬頭骨， 係啦，宣傳片咁樣啦。咁然後咧，佢話冇錢嘅，佢得$1,000咁樣。 係。 咁冇錢呢個肯定係大話啦嚇。咁但係佢既然叫到嘅，其實你都不問情由。 係。 做嘢就係咁啦，即係如果人哋擺到明係搭膊頭嘅時候，人哋嘅原因你就唔可以再理 啦。啱。 咁啊，幫佢做。做嘅時候咧，嗰個女仔咧突然間講咗一句：，哇，$1,000咁抵嘅，以後咩都揾曬你做啦咁樣。咁你心裏邊又不屑同佢解釋喎。 係。 因為你同佢解釋就係話俾佢聽，喂，我其實俾面係邊個，我先至提供呢個服務。 係。 但係個政治現實已經發生咗，就係你提供緊服務，你仲要俾佢潤多兩句。係。咁我心裏邊咧就 不時微疑啦。 咁肯定係啦。咁但係我後來咧發現咗一樣嘢，原來提供低價嘅服務咧係。并不会 得到尊重， 得到尊重嘅。就算如果你原本嗰件嘢系卖$10，如果你觉得因为你对佢某一啲感情上面嘅因素啊，或者系有一啲原因，你需要平啲去俾佢嘅时候咧，你并唔好以期望人哋对你有感激。你一定要是一心一意做咯。 唔係，如果你對翻嗰個人，佢知個價就係，因為你而家係對嗰個人，嗰個人唔知價啊嘛。 佢知道，佢而家就係，因為我哋平時咧都唔係做呢啲價錢嘅，$1,000係永遠買唔到我哋嘅服務。係咁但係因為佢話有一啲困難。 唔係，但係嗰條女知唔知你嘅價錢？ 一定知道啦。 咁啊玩嘢。 因為我哋同佢公司對開頭嘅，對得頭嘅，即係譬如話你幫李嘉誠做開嘢嘅，你唔會諗住幾百蚊可以買到佢服務㗎啦，係咪先？咁我哋就相等於呢個咁嘅關係咯。我哋係服侍開， 但係嗰條女真係好撚唔熟性喎， 好撚唔熟性啊！咁嗰條女咧，仲要唔係出過嚟做嘢短時間嘅喎。 哇，幾多年紀係幾多？ 我睇佢30+咯。 擺明玩嘢啊！ 咁我唔理佢啦，即係咧，其實對人對家點諗咧？有時諗得太多都係傷身嘅。 啱。 咁樣咧，就我再講翻頭先個 case 啊，就是、我做呢個華人夫婦咧去工作嘅時候咧，中間過程咧完全冇尊重。 係。 咁後來我就發現一樣嘢。其實咧，後生時候出嚟工作嘅時候咧，其實你唔理人哋點嘅，你只管就係做你嘅嘢啦。咁或者你可能咧內心裏邊覺得自己嘅價值低， 咁你覺得自己係冇同人哋有一個競價嘅能力嘅時候咧，其實人哋哪怕佢對你更衰都好咧，你只要佢係可以擔住個麵包離開呢個地方咧，咁你就叫到完成噶啦。 係。 咁但係而家年紀大咗唔同喎，而家年紀大咗咧就係、是、入到去，你要希望，因為你作為一個專業人士，你希望你得到一個專業人士嘅尊重啦。係。咁然後咧，你除咗拎到骨頭出嚟之外咧，仲要得到讚美嘅。 係。 呢、這個就係點解越大越孤寂嘅原因。 阿筍哥。你講呢番説話我好 touching。話說我哋工作嘅地方咁啊，有一日有個醫生就嚟睇症。咁、那個醫生咧就俾個阿爸阿媽咧，即係有個 case 喺我哋嗰度，就俾個阿爸阿媽夾住咧，就係咁黏佢咧，就問一啲問題。咁咧你知道我哋黐線佬醫院啦，黐線佬個心靈傷口唔可以用把尺去度。唔可以大家話度到三寸啊三寸，四寸啊四寸，好客觀地去睇。爸爸媽媽唔明嘅有啲，咁咧嗰個爸爸媽媽就係咁捽個醫生，個醫生就講一句，即係喺我身耳邊度呻，唉，我又唔係收你錢。 佢係咪曾凡光醫生？ 曾凡光出嚟掛牌啊！ 喂，曾凡光近排《蘋果日報》裏面都有咩喎、啊？有、啊、有動新聞睇喎佢。 呢條公戇撚鳩，呢個整得傻仔。不過突然間先講佢。咁咧，話説咧，唔好拗袋啊！ 係咪嚇親你啊？ 哇，勁嘢！咁咧，話説咧，個醫生講咗一句，又冇收你錢。你中意走你咪走咯，一個崩都冇收過你，你而家濫用緊呢度嘅服務，你覺得真係唔好嘅，你咪走，想為你好，你又唔識得去即係尊重人哋，有好多人都係咁樣樣。但係我想同大家講一句，嗱，我哋點解會俾人睇唔起？你等一等先，又哎唔使理佢呢個電話。咁我哋點解會俾人睇唔起，或者係點解個內心世界會有咁嘅即係？起伏喺度，我成日都問自己，嗱，我以前做醫護呢行都會係咁，點解有啲人好唔尊重？亦都係唔識得去俾一啲嘅專業欣賞你，佢哋淨係識得去埋怨啊，好冇禮貌咁樣樣去呼，即係呼呼喝喝啊，喂，我要啲乜乜乜乜乜乜，佢又要點點點點點，咁有一日有一個人同我講一番説話，佢話：喂，阿九護士，你唔使理呢啲嘅。你尊重人哋唔尊重你係唔尊重你件制服啫，唔係你個人。咁阿筍哥，人哋唔尊重你嘅，只係你嘅工作，唔係你個人。我哋要放開兩個層面去睇，咁樣去做事嘅時候，我哋就會舒服一啲。個醫生亦都係一樣，佢太睇重自己件制服啦。佢將自己八個鐘頭嘅工作混合咗喺佢人生嘅另一個切面裏面。喺我哋。一個都市裏面最唔健康嘅就係咩呢？我哋有三八制，嗱、啊，好多人就屌我，阿、啊、九護士你都戇撚鳩，乜撚嘢三八制？我屌你老母！ 係咯，而家通常都翻12個鐘。 三個鐘，八個鐘頭休息，八個鐘頭娛樂，八個鐘頭係工作。 已經唔係咁。 呢、這個係基本嘅三八制，但係我哋永遠就撈得好好運。但係希望大家記住呢一樣嘢，我哋有娛樂嘅時間，有自己抽身嘅時間，有工作嘅時間。我哋唔可以將三嚿嘢混埋一齊，如果唔係你會好辛苦。但係錢賢一喺佢一本書裏面，佢都講過，佢曾經崩潰過一段時間，就係佢將工作同生活混埋一嚿，噏一聲一嚿嘢咁樣去生活，卒之自己崩潰咗，要辭工要成。咁、那個老細同佢講，不如你放下悠長假期啦。咁、那個開完悠長假期，放完假息啊，玩下潛水之後，個人係輕鬆啲。嗱，我哋識得要抽身一樣嘢，咩係我哋嘅工作？我哋一着起件制服，或者我哋一拎起我哋张卡片，一拎起我哋嘅 title 嘅时候，呢个我哋嘅专业。人哋唔尊重，唔系我哋嘅人，系唔尊重我哋呢个嘅 title 或者我哋嘅职业。我哋唔好将佢混为一谈。如果唔系，我哋会好辛苦。 譬如话你九护士咁样啦，你翻工嘅时候咧，其实对于一个病人嚟讲啊，未到嘅时候咧，我将所有呢啲咁嘅工作咧，我哋都叫呢啲叫护士咁样。我其实唔会知道呢个系陈护士、张护士、李护士、刘护士。我几乎佢叫 Peter Paul 嘅 Mary 我都唔捻知嘅。摄影师唔同。摄影师系有名嘅。即系咧喺咁大个场合里边咧，只会得一个摄影师，而嗰个摄影师系有名嘅。即系佢唔会喺个众生里边咧睇落去嘅时候咧，佢唔系一个。即係我點講呢，其實你對自己的定位其實都要有呢、這個即係其實是一種循環關係嚟嘅。人哋覺得你係啲乜嘢，而你又會覺得自己係咩。咁你大家喺雙方互相定位嘅時候，你咪有一個位置喺度囉。咁但係譬如話我哋入到去一個醫院裏面，我哋觀摩護士呢，佢其實係冇一種所謂護士嘅獨立性格嘅。我哋會認為護士係一個職業。 咁但係咧，攝影師就唔同啦。攝影師係比較人性一啲嘅。咁、我哋咧喺嗰個企喺嗰個位置上邊咧，其實譬如話我去我點講咧？我唔識好清楚咁樣講，但係我會覺得咧我哋個工作咧其實係比較難抽身。 我講一樣嘢俾你聽，順哥。我諗你會對我哋嘅觀點有所改變。我哋有好多嘅我哋醫護有分普通科同精神科。精神科護士你往往要同一個人真係好深交，你先可以知道佢究竟發生啲咩事。所以我哋會成日同人傾下偈，做一啲心理治療。有時好難將自己嘅生，好難唔可以將自己生活嘅片面透露俾人知，或者人哋將所有嘢透露俾你知，大家好似朋友一樣。所以佢唔尊重你，你會覺得更加嘅即係唔開心。同埋我哋係 case 就係即係邊個負責邊啲 case 咁。 哦，即係你都會有幾個病人帶住 嘅。咁、所以佢哋唔尊重你，你都會好即係有啲嘅即係反感。但係我想講一樣嘢俾你聽，工作還工作，千祈唔好將一啲嘅負擔孭喺膊頭。生命嘅重量，我哋已經好大負荷，唔好將一啲無謂嘅嘢再加入呢個背囊裏邊。 不過我覺得咧，有樣嘢點解咧個人咧會越嚟越孤僻咧？ 係， 即係咧其實咧做我哋呢個行頭咧，成日咧會俾人串嘅，即係咧你會發現好多人都會話咧啊呢個人擺師傅㗎，即係其實所有嘅手工業者啊，即係包括木工啊、鐵工啊、揸車師傅啊。醫生是會比較少的，即係好少見到話醫生話擺醫生款嘅， 有 好 撚多官款㗎，醫生 好多官款啊。即係咧，但係咧，譬如話而其實點解會擺款呢？擺款其實是一種所謂價值嘅醒覺。 係 咩意思呢？一個醫生佢可以擺款嘅時候，係因為佢覺得佢已經唔值呢個價值，而今日我要用以呢個價錢咧去為你提供服務嘅時候咧，我覺得我係益咗你。 係， 於是乎咧，我內心裏邊就有一種唔平衡，所以我就要擺款啦。 係， 我要一個過程就係你嚟求我。係，然後咧我就見到你咁有誠意，我就幫你啦咁樣。其實要一種咁嘅心理治療咧，佢先可以提供咁服務嘅。而所有嘅手工業者咧，我諗包括醫生亦都係一樣咧，都會有呢種咁嘅感覺嘅。有啲比較有錢嘅醫生咪去曬嗰啲咩萬邦行啊、醫生樓啊嗰啲掛牌咯。冇錢嗰啲咧，譬如好似阿牛牛，咁咪可能就靠啲大集團咁樣，然後揾幾雞嘢一個月咯。我喺度諗咧，我個心理咧之不能夠平衡咧，就係、是、正正就係我開始有一種所謂價值嘅醒覺。我會感覺到，可能以前唔係啦，以前講緊胃口奔馳，早幾年嘅時候揾招唔得眼，揾到嘅時候啱啱個月夠交租食飯俾老母咁樣，然後你都冇乜剩錢啦。而家好唔同，而家你每個月揾嘅錢多咗，咁你就會心裏邊個平衡感慢慢啦。 即係你唔想接啲豬肉骨就啦。 又或者係 同埋一個人， 就算咧，就算錢夠都好啊，你都會仲會喺度諗啊，究竟佢對你嘅尊重夠唔夠咧？佢係咪認為佢認定同你提供緊一個專業服務咧？咁樣。我就覺得，而呢一種狀態咧，其實唔單止係我，其實咧普遍人都會有呢個問題嘅。就算係一個小文員，喺一間公司裏面，如果老闆要求佢嘅工作超出佢所謂文員嘅範圍以內嘅話咧，佢都會覺得其實佢對公司嘅貢獻好大，同總經理一樣。 喂，咁我嗰啲秘書吹簫嘅時候，咪又係咁咧？ 嗱，你都好有時都好似聽過啦，即係翻到公司。人哋問啲經理就話自己做雜工，問啲雜工嘅時候話就做經理，即係你點解佢會有種咁嘅諗法呢？就係因為佢覺得原本老闆佢要我做五個工作嘅，但係佢而家需要做八樣或者係十樣嚇。咁因為咁樣，但係雖然時間同樣係咁長啊，但係佢覺得佢自己係為公司付出咗。所以我覺得呢個點咧，其實喺我哋嘅香港呢個社會好難平衡啫嘛。譬如話我影相嘅時候。老闆只是要我用五樣東西的時候，其實通常往往在現場的時候你都會給八到九樣東西出來。 不過筍哥，我就是想說這件事，他給五樣，他給那麼少錢，給五樣就算了，收夠他皮都費給多的，屌老母。 因為呢，其實大家為什麼會做多東西呢？這個就是老闆的權術了。譬如說呢，我都是管理層在公司，我都會用，即係我都會間接用一啲方法咧，令到我嘅拍檔咧，佢會自動幫佢做多啲嘢嘅。如果你冇一種咁嘅管理，即係譬如話，你知道全香港最恐怖嘅地方就係暗章工作啊嘛。當一旦暗章工作，就會成個香港都會癱瘓。原因就係因為佢原本工作嘅規章嘅範圍本身係太少。第二，實際落場要你轉博嘅地方實在太多。你做護士都係㗎。 係啊，所以冇暗章工作咯，我永遠都暗章工作㗎。 咁犀利？ 我告诉你，我有一个电话永远不听的，二四五六字头的电话我永远不听，真的。 为什么呢？ 我医院打来的嘛。 是吗？ 是啊。话说有一次打风，啲人就叫我翻工，咁咧我永远唔会听电，我永远唔会听医院电话嘅。你医院唔会打嚟同你讲，喂九护士，而家有几个三点式嘅姑娘，哇，屌你老味剥晒衫，屌你老味十八岁剥碎个样，成个公仔你咪咁，嬲你屌閪啊嘛，麻烦你而家快啲翻嚟，冇呢嘢啊嘛，喂九护士翻工，喂九护士，病房有啲咩话办，帮你老母啊，屌你老母。 但你唔听佢出嚟唔像嘅。 你吹我咩像？你咬食， 因为工作时间以外， 我翻嚟屌柒你都还得啊！试捻过噶，我以前在一间病房，我就将，因为佢嗰阵时咧有个捻样咧，就好中意打电话，即系搵啲人翻工，我就将条电话线飞落啲鸡窦嗰啲电话录音度。佢喂，点解系呢啲电话录音？系咩？我飞落去咩？唔知啊，做乜你成日打电话俾我？即系直头系蹲喺后面同佢讲，你咬我食啊？你做乜打电话俾我啊？啱唔啱先？只捻住你屌添啊！我捻鸠啊！屌你老尾，你出粮俾我啊！而家 我又想讲咧，今日第三件 case 啊，即系咧，今日咧我女朋友就你知道我女朋友系做啲贫富大众节目噶啦， 系 咁就接触好多穷人嘅， 我咪系咯。 咁样咧，你肯定唔系啦。 屌你啦！嗰啲穷嘅呃钱嘅，屌佢老母食中回嗰啲仆街，个个有粮出。 咁啊，唔好理佢个环境系点啦。咁总之佢屋企环境就唔系太好。我今日啱啱上咗去。 系。 咁 屋企环境又冇。 我女朋友啱啱搬屋。诶，佢嗰啲咩冷气机、洗衣机、洗衣机嗰啲，你要唔要？ 屌，买咗啦。 咪就系咯。咁佢就系、是、咁佢咁啱，我就要帮佢搬。佢阿妈就想我将嗰个雪柜啊，唔系将个洗衣机。 哇，好卵重喎、 啊。系啊，同埋嗰个。同埋嗰微波爐，咁就搬去俾嗰個人。 哇，攞撚命！ 咁我心裏邊諗，其實 叫嗰個撚嘢嚟搬咯。 有時幫助，咁算啦，幫，因為女人嚟嘅，一個女人帶住兩個細路仔。 個兩幾歲？ 三十幾歲啦。 屌你去到嘅時候睇有冇得抽水嘛？屌你老味，你阿嫂嗱煲撚到你盡啦！屌你老味， 去吹日 屌你屌都得啩？屌！ 我咧咁样咧，我本来咧就系、是、咁其实今日都是但啦，咁女朋友交低咁咪做啦吓。咁、然后咧就遇到咩事呢，咁去到时候咧见到佢老母，咁样我又 book 咗架车喺下边，跟住有部洗衣机仲喺上面洗紧衫，跟住佢老母同我讲话仲要等几分钟。跟住我心谂，屌咪咁 样老土咯。 不过好彩咧，我即系好彩咧，就系今次我 call 嗰个车咧系我老友个表弟嚟嘅。咁佢又咁啱经过呢度就帮一帮我。咁人哋嗰啲断分钟计噶嘛，你知道？你知摆车 系 断分钟计 啊？ 跟然後咧，我心裏邊咧，我其實就唔係好緊張嘅。跟然後咧，但係即係最多都係俾錢啫。但係我心裏邊就覺得，喂，頂你有冇好咁準備呢件事嘅咧？ 咁啊，梗係冇啦。 跟然後外母大人咧，又將嗰、那個又喺度諗啊，一陣間可唔可以跟埋車，然後車我去邊一度啊？跟然後咧又話，哇，我呢啲嘢，呢啲嘢，哇！我跟住咧，我心裏邊咧，我就我跟住我就開心同佢講啦，我就話今日個司機其實係我朋友嚟嘅，咁佢晏晝佢仲要陪佢老婆，我話你唔好搞佢啦，咁樣你要 book 嘅你另外一日再 book 啊，咁樣。咁開聲講完之後，咁佢又梗係面如死灰咁樣啦。咁但係咧，有時我就係覺得，唉，我今日都過嚟幫手，其實我原本真係想幫，即係訪貧問富啫嚇。 你即係講一順哥，第一佢覺得你做嘅係應份啊，所以佢先會咁過分。逢是我哋覺得某啲人做嗰啲嘢係應份，佢哋先會有啲過分嘅要求。等於一啲病人家屬去要求一啲醫護人員去做某啲嘢，佢覺得呢啲係應份，但係佢哋冇問過自己對呢個社會有幾多貢獻，有冇納過税嚇。香港嘅醫療制度係免費嘅，原因就係因為有政府有補貼，但係有一班人濫用緊。啊，講完係咁多。 不過咧，我喺呢件事裏邊咧，其實咧，原本我心裏邊咧，譬如話早幾年咁樣啦。要因為你越老越孤獨咧，你一定要對比你後生嘅時候咧，你先至會有一種結果。我後生嘅時候咧，就係、是、譬如遇到啲事，哦，如果有人需要幫手，咁我時間又有嘅，咁咪伸出援手咯。咁然後你講緊可能，主要我女朋友仲走埋，主要最尾車錢都仲要係我俾嘅添。係。咁然後你知啦，即係朋友幫手，你都雖然話天水圍去元朗啫。 我想問下嗰阿嫂靚唔靚嘅先？ 唔得嘅。 唔得噶，都 跟住然後咁你揞錢都唔緊要啦，揞完錢仲要請人飲杯茶先啦，係咪先？屌咁啊，唔見百六千蚊嘅。 唔係我想問下阿嫂個電話你有冇留低啊？得閒上去探下人啦。 屌呢啲唔好講啦，即係你見到你就個屌一聲啦。 玩變態嘢啊！屌佢老母笠撚咗頭。 同埋都唔傾向揾呢啲，即係其實低下階層開玩笑，我覺得好似唔係好有品。 筍哥，你唔好諗住有啲香港嗱，我想講一樣嘢，香港真係冇窮人餓得死。你見過香港餓死人未？我啊未。香港 我唔係話佢係窮人，我話佢係低下層。 我明白。 低下層就唔係窮人。 明白。 呢、啊這個低下層即係佢生活水準比較低。 明白。 咁、啊、佢本事比較少。 明白。 佢、啊、生存能力比較低，人哋已經慘啦，仲聽人講玩笑，你咁咪即係拼撲街 我係撲街，你撲街，你講。 即係我覺得咧，你可能咧揾一啲 OL 啊，即係走出嚟走出嚟招搖撞騙嗰啲女人，即係笑下佢玩下佢，亦都冇乜所謂。即係有時候我都會做下呢樣，好似我上個、上個禮拜去做嗰個保險公司小姐。佢點完我之後，點我嗰日玩到佢隻，其實 啱啊，應該啊。 係啊，咁我其實咧跟住個策略係點咧？其實都好錯嘅。嗱、我咧就係想講咧，呢種咧其實越老越孤獨啦，孤寂咧呢孤獨呢種心態咧，其實對自己生意係有害嘅。其實 係 點解咧？我咧最尾咧有一次咧，佢剪完片。條片剪完之後咧，咁佢要加一啲 additional service 落去啦，即係好似你去，好似你叫雞咁樣咧，出完燒之後仲要屌屎忽，你射完之後仲要揾條揾碌賓州抹面咁樣咧。 大佬冇錢喎，呢啲梗係唔做啦。 嗱，咁咧，但係你從生意嘅角度嚟睇咧，你就唔可以話喂屌你冇錢啫喎，你可以咁講，但係你一定要揾一個禮貌啲嘅方法係嘛？但我唔係喎， 點啊？ 我揀咗爆炸。 啊、 我自我引爆 啱啊！屌對呢啲閪精係咁。 但係咧、我諗咗好耐嘅。其實咧、我而家做到我呢個年紀咧，我有幾個手頭嘅客，而家幾個客咧，可能每年，總之加加埋埋可能俾十零萬我。 咁啊，快佢爛渣啦咁。 咁然後咧就佢除咗養我之外咧，仲養埋我身邊一班兄弟。咁所以咧，其實我原本咧去發佢牢騷咧係好明智嘅一個方法嚟。咁但係因為咧。佢喺嗰時候傷害咗我嘅尊嚴。我心裏面我覺得我唔俾。 唔係啊，筍哥，你有時化啲爛渣咧，人哋知你底線，反而仲會幫翻你添。 係咪咧？ 係啊，因為屌你出去揾唔揾到呢啲服務嘛。講真一句，如果你出去揾到，你唔使揾我，啱唔啱先？市場咁大，香港或者全世界嚟講，市場 open 嘅。點解你要揼我心口？因為你揼唔揾到人啊嘛，所以你先揾我笨柒啫嘛。如果你揾到人笨柒，你使揾我？ 所以咧，我覺得咧，發脾氣呢樣嘢咧，其實係要有一種 有一種對策。 其實係我同人哋開完會咧，研究完一個問題，因為我今次一發脾氣，其實影響咗幾個人嘅飯碗嘅。我哋係一班人一齊揾食，我唔係一個人揾食。咁然後咧，我揾完食，即係我喺呢件事，我就同我啲朋友分享啦。我話喺呢件事上邊，我最尾揀咗發脾氣。原因係因為我根本就接受唔到佢呢種咁嘅工作態度，同埋佢。即係其實好似外母咁樣咯嚇，喺我搬完嘢之後咧，跟住然後仲去諗緊點樣去 fully utilize，即係點樣物盡其用。 即係等於我哋以前支架哥攞個錘仔揼你試過未啊？ 我未啊， 我媽以前係咁。 係咩？ 你以前 得唔得㗎咧？ 唔係，你聽我講，以前牙膏哥攞見到咪女，即係嗰啲圓。 而家都係㗎。 系咩？而家系咩？唔系胶 嘅咩？啊，而家胶啊，系啊，圆嗰啲我知道，我知道。 咁咧，阿妈点做咧？攞只锤仔揼揼揼揼揼揼揼，物尽其用呢啲，揼到好似话好似刀片咁啦，用嚟刮须得啊！屌你！ 系咯，即系我就我一见遇到呢啲老卵土嘅嘢咧，我内心我就忍唔住啦。跟住然后咧，我最尾我就即系我当然唔可以开外母围啦。咁但系咧，个客咧就俾我开咗。系啦，我就觉得呢种咁嘅状态咧，其实有时即系咧系，其实系会我以前点解会慢慢有生意，原因就系因为够契弟啊嘛，即系你对个客成日笑骑骑，对人哋要 do extra 嘢，你系做多啲咁样，好似你做鸡都一样啫，明明嗰个场即系波推你同人吹箫咁样，吓嗰个场系吹箫你同人哋个屌閪。那個場我係屌閪，你俾人屌屎忽，係咯。咁你其實就係因為要提高比原本可以提供嘅服務嘅更上一層樓，咁你先會有翻頭。 但係佢今次過分啊嘛，大佬。 係啦，咁但係我嗰個原本只係提供打飛機嘅啫，屌完你石精石我塊面度。 唔係最慘嘅，仲有人唔俾錢咯。 係啊，咁我內心裏邊我覺得好抑鬱啦，跟住然後我嗰次就發咗一圍，咁我都同我啲兄弟講，我啲兄弟有啲五波啦，有啲就係覺得大家其實所謂一個客，大家一齊湊嘅，覺得我呢次發咗圍嘅時候咧，其實對大家收益都有影響，咁我係同意嘅。咁但係调返转我话俾你又点俾你可能都爆炸。 啱啱。 咁我就觉得原来老咗呢当感受到自己可以做即係可以感受到自己一个价值嘅时候呢、其实呢嗰种心理状态都几恐怖。 筍哥你教一句说话、少年皆识中年皆气老来皆贪。 係啊即係呢而家嗰个气即係其实人越大越狭窄。 即係咧冇一種胸襟可以包容到佢。我都曾經咧成日都用阿九護士提醒自己嚇、啊，做人應該胸襟廣闊一啲。 我覺得你今次嗱、我好贊成你去發佢為第一，要讓啲人知道咩嘢嘢嘅效果係有效果，但係俾我做我就唔會。我當年做生意遇到呢啲人會點咧？ 打鳩 佢，唉，燒旗佢，黏住佢嚟玩，因為件貨喺你度嘛，最終件商品喺你度嘛，你咪逐逐樣嘢黏住佢，要佢交錢。我永遠唔會交件嘢俾你噶啦，一係揾人拍緊過。你唔交錢俾我，我咪唔交件貨俾你。我諗住件貨已經冇噶啦，但係如果你要著緊嘅話，我就黏住你嚟玩，黏到你真係九號線對唔住為止，即係一定會咁做。我用都唔會用強硬手段嘅。 同埋咧，佢係一個手段好高嘅女人嚟嘅。嗯。即係咧，第一靚女，係坐喺老闆側邊嘅。 係。 我好怕呢啲人，係因為個首先如果佢個外表咧係討好嘅話咧，你已經試一動啦，即係我試一張啦。其次咧就係佢喺老闆身邊嘅女人， 即 係 老闆條女啦。 你已經試三動啦，已經。即係你，我就覺得如果我玩嘢嘅話咧， 唔係你還掂都會冇呢個客噶啦，係咪都？你發完脾氣又會冇呢個客噶。 係係係，即係 我不如黏撚住嚟玩，玩得完一大輪先啦。 我而家個方法就係咩咯？我就盡量將同佢個工作時間縮短。因為咧呢、這個咧只係我主要戰場裏面嘅一個副戰場嚟嘅啫。係。即係我係同成個保險集團做嘢咧，我專門服侍佢最貴嗰幾條 team 嘅。 係。 呢、這個係 out of 嗰幾條 team。旁邊有一個小的 department。 哦，咁啊啱啦，咁啊黏 咁我就用最短嘅時間將佢剔走，佢以後唔再接佢嘅生意，跟然後就再繼續關心我自己主要。 唔係，但係佢你可唔可以咁做先？ 我而家係咁樣做啊。 唔係，但係你嗰間保險公司個 order 係會 唔關佢事 㗎，唔關佢事㗎。 但係最慘就係我喺保險公司嘅內應咧，已經知道咗咧，我同呢條女爆咗喎。 啊， 係啊，咁樣就唔係咁好啦，不過發脾氣又梗係有代價㗎啦，大佬唔係邊有個唔係周街通街啲人都打交啦，係咪先？ 我覺得應該黏撚住佢嚟玩，玩到佢驚為止啦。等於我哋對付坦克一樣，對付坦克我哋唔係要 係咪坦克啊？你 坦克車啊？ 坦克車啊？ 對付坦克車，我哋唔係要用一個好快嘅方法去解決佢，係將個戰線盡量延長。坦克車係燒油㗎嘛，第一，第二樣嘢抗戰係可以拖延坦克嘅威力㗎嘛。咁我哋係要將佢呢啲戰線係搏命延長，消耗戰打。等於呢啲女人一樣，見貨品佢係要準時交出街嘅話，貨品喺我哋手，我哋咪同佢打長期消耗戰咯。等於老細啫嘛，老細最驚見到邊啲人翻工咧？最驚見到九護士啲人翻工。我唔會唔翻，但係翻工嘅時候，你會好驚見到我，我又好驚見到你。我希望呢種嘅感覺係大家互相牽引。點解呢？原因如果一间公司你老细或者你上司你是很害怕他的，我奉劝大家一样东西，继续在他当中，不要说、啊、我不上班的逃避，一定要跟他拉长一个战线。在持久战的战场里面，没有说输没有说赢，是看看边个点输边个点赢。我们可能在一点位输给他，三点位我赢回，可能我在四点位输给你，五点位你是全军覆没。我们的战场擂台不是以一次定输赢，是不断去到打击对方，这个才是我们出来做事的重点。我们要令对方的 morale 拖得最低。什么叫 morale？ 就是个气氛。当年美国佬用地雷去到令这个不是当年越南用地雷令到美国的 morale 很低，原因一粒地雷杀不到什么人，但一粒地雷可以炸 拖垮了经济。 我哋就係用呢種方法去拖垮對方，等於你老細一樣啫嘛。我得閒淹下你兩嘢。老細最驚係邊啲人呢？唔係你一次過玩嘢發脾氣，屌即刻調你走。我唔係得閒陰陰地屌你老味笑騎騎，背後懟你嗰刀，你唔致命，但係你會流血，個傷口成日都滴緊血，你先麻撚煩啊嘛。呢啲先係最高嘅手段，令到你好撚不安，但係我又唔可以將你搣走。 係啊，所以啲醫生話真正啲人。大鑊咧係個身體嘅內臟咧，成日長期處於一種半發炎嘅狀態。係、哎、其實而家好多城市人都有呢個狀態，哎、所以點解啲人脾氣咁撚臭啊？成、日都頭暈身興啊？ 係、 因為喺你個內臟咧，長期都處於一種微微發炎嘅狀態。 係啊，同埋我想教大家一個平衡作用。人年紀大咗係一定會小朋友，你密嚟嘅。點解？我哋後生仔嗱，我舉一個例子啊，今日有一 單說話，我想我講得出嚟，係人都知邊個係狗護士，不過而家係人都知道。咁咧話說咧，有兩個嗰啲學護啊，咁咧係嗰啲某大學嘅學生啊，咁我就因為阿寶寶龍就一月生日。 係江交大學定係理工大學咧？ 咩？公交大學。 哦，公交大學。 啊，公交大學，公交大學個學生嚟啊，咁我就問佢話：，喂，阿寶寶龍一月生日，我就煩緊送咩禮物，咁我就問：，喂。有啲咩禮物送俾女朋友會嘩聲？佢話我啊，我會自己做啲嘢俾佢。我話自己做個粗口手勢送俾佢啦。咁咧就屌你老味，寶寶龍踢嗰啲袋都穿撚埋啦。之後佢問你有啲咩未送過？我真係未冇咩未送過。樓我送過，車我送過，鑽石送過，屌你金銀珠寶送撚暈曬。咁佢一日買手袋，每個月買一個。哇！佢話咁啊送下衫咧，屌你每個月買幾廿件，屌你老味有咩有啲咩未送過真係。佢話你唔試下自己做個蛋糕啊？你要黐撚線，佢食先得㗎，抌柒咗佢啦！屌你香港貴到數一數二嘅蛋糕。 咁點咧？這個座戶點睇咧？ 嗱，就係咁樣樣。我哋細個嘅時候諗啲嘢好單純。大咗，我哋諗嘅層面複雜咗好多。第一，我同寶寶龍點解我會講呢番説話出嚟，就係因為我想引述阿筍哥或者我頭先講嘅嘢。人年紀大咗係會少啲朋友。我哋細個諗嘅好單純，人哋有時一句説話揞埋嚟，我哋可能當聽唔到或者笑一笑算數。人大咗好多機關要諗。 嚇！人大咗，你好似聽嘢咧，彷彿聽到幾層嘅意思咁樣。係， 同埋好多切面。啊！這個係事實，亦都。呢個是事實嚟㗎，唔好話唔係事實。因為細個嘅時候，我哋嘅利益關係少，到你人大咗，利益關係多咗。等於我同寶寶龍，你以前送過 Hello Kitty 啊、毛公仔嗰啲，你覺得好撚開心。到你人大咗唔會，因為我哋嘅時間已經少咗，四十歲，我哋再行嘅路已經好少，需要一啲嘢係好有紀念價值同埋實用性。你唔好話俾佢聽送嘅毛公仔好有實用性，呢啲對靚妹嚟講就係、 是。你不如送沓現金俾佢啦，如果咁。 屌你老味，銀行户口嗰度大撚把。 但係佢要自己攞要。要是他先得㗎， 是他的，是他自己攞到的、 哦、是吗？ 那你都要买啲嘢氹下佢开心㗎，俾啲驚喜佢㗎，即係乜撚都买匀晒，即係你贵得仔都飞得。 你咁样都同佢讲话啲现金以后就係你攞我唔攞得咁样囉。 咁又唔会嘅，即係大家都攞到。咁即係由呢个少少嘅事件，我哋可以睇到細路仔同大人係好多前面唔同。咁所以人大咗就真係孤独嘅，第一。第二样嘢，人大咗係小朋友，点解？因为我哋会揀选边啲係猪朋，边啲係狗友，边啲係真朋友。阿筍哥喺我嘅生命里面占咗某一个嘅位置，原因就係、是、嗱好得意嘅。当我去买手提电话嘅时候，我试电话第一个我记得係打俾你，第二个係牛牛。但牛牛嗰日得唔得閒冇聽，咁人大咗，你一試電話就會某記住某幾個電話號碼。但係細個唔同㗎，你會打去邊個邊個邊個邊個。但係嗰啲到你大咗嘅時候，你完全覺得兩回事，大家傾嘅嘢又唔同，方向唔同，目標唔同，利害關係太多。同事咩？屌你老味，翻工日佢放工日佢話明同事啊，同埋一齊共事嗰班人就係同事啊，放一工就之後唔係㗎啦嘛，啱唔啱先？ 我都近排好奇怪，即係咧我本來同我個夥計咧關係都幾好嘅。咁啱啱佢去咗德國，咁啊代咗我去開一個會咁樣啦，咁啊去咗十日，咁啊都開開心心咁樣啦。哦，屌翻到嚟，我諗佢翻到嚟因為冇放假，覺得攰啊。跟住然後咧，我打電話同佢嘅 beef 佢要做啲嘢嘅時候咧， 係咪溝你先？ 哦，佢話又要乜乜乜乜，我話你今朝遇到同樣嘅情況咩？佢話唔係咁樣。跟住我話你做咩態度突然間變咗咁撚差嘅？跟住佢又唔出聲，即係我係習慣即刻解決個問題嘅，因為啲嘢唔好拖，你都唔知佢有咩心病。 嗱，一係就咁，一係喺嗰邊佢可能得到一個消息，就可能佢會代替你個位。 跟住然後咧，我 一係就佢好撚辛苦。 我有幾個方向嘅，我諗老闆同佢講過啲乜咧？ 老闆講嘅就係炒你升佢。 哦，呢、這個可能性太低，因為咧佢由個學歷同埋喺個工作接觸攝影師嘅層面，再加埋個，你咪放咗屁？呢、這個唔係，即係咧喺學歷啦、工作層面啦、掌握語言嘅能力啦，佢三方面係決定性係唔可以取代我嘅。 明白。 同埋而家公司揸嘅， 我只腳臭得滯啊！ 唔係，我覺得好香。 唔係，係我洗下水先啦。 硬啲，硬啲。我唔關事，唔關事。我諗係屁味，我係問。 唔係有冇放啊？屌你！ 咁咪即係唔係你咯？屌！ 咁你放你知喎，屋企得兩個人啫，大佬。 咁唔緊要啦，可能佢。 唔係啊，會唔會我啲臭狐臭到你啊？ 我你有臭狐咩？唔好講翻正經嘢先。 咁然後呢，但係我跟住我最尾我都係諗，即係我從好嘅角度諗啦、啊。因為呢個世界好多嘢都係相對，淨係諗壞嘅唔得㗎嘛。咁、啊、然後我就 會唔會我哋講嘢，我把口臭到非洲個放屁？ 跟住我就諗啊，佢可能係因為太攰啦咁樣。不過但 係 誒， 單純得滯啦。 我都，但係咧，我跟住 think back 再諗就係、是，係咪老闆同佢噏過啲咩嘢？ 肯定 係 啦、啊。 因為咧做一個老闆咧，佢一定會佢如果同個夥計咁多人，佢一定會增加佢嘅價值嘅。一個人點解會唔開心？就係、是、因為佢覺得佢個價值開始高，然後佢收到嘅錢係比較少咁樣，咁佢又會將我同佢嘅工作比較，於是佢內心咪覺得唔高興咯咁樣。不過但係我諗，老闆講咩我管佢唔到噶。咁同埋我有咁多個老闆，呢、這個老闆死咗，咁咪第二個咯。所以我後來諗諗啊，唉、哎、算啦咁樣。今日我都 send 個 message 俾佢，我哋太攰，你聽日放下假啦。不過諗諗下，原來今日就係放假。 屌你，佢以為你玩鳩嘅屌。 係啊，即係咧，我覺得其實咧朋友同事 要分開。 分開嘅，即係咧，我有時我當然我都會某程度上我都幾依靠佢啦。因為工作上面咧有一啲所謂西餐八卦嗰啲工作，我全部都唔做嘅。即係可能直頭連見完個客，跟住嗰張單都係佢打嘅。即係我完全所有手作嘢我係唔掂嘅。我就係負責一啲外交上面事務。咁但係喺我所以咧，我係好依靠呢個人做嘢嘅，咁、啊、可能因為咁令到佢有啲唔高興，我就覺得不過如果你我有段時間唔開心啊，琴日係唔開心咗，我諗幾分鐘咁樣啦，因為我心裏面覺得啊，我咁信任嘅一個人，同埋我其實不停咁俾錢佢揾嘅，喺工作上邊，我譬如話我出面有 freelance， 我揾埋佢一齊做啊，總之有飯食，一定有佢一份，係啊。 人哋唔係咁睇，人哋覺得係利用緊佢，信哥嗱。 即係我覺得就呢、這個世界咧，工作咧永遠都係互相利用㗎啦。係 啊， 冇得話你嚟要收錢，但係我又唔。 阿信哥，你聽我講一樣嘢啊，有好多香港人，包括我啲同事在內，好得意。同事就等同朋友，因為我哋呢行個老公或者個老婆可能坐喺你隔離房對面，或者係即係同一間醫院唔同病房。咁咧，佢哋好中意咧撈埋一嚿咧，同事就等同朋友，朋友咧等同親人，親人咧就等同同事，呢樣係非常之唔健康。我舉一個例子，有一次阿妹第一個男朋友，阿妹得一個男朋友，即係阿男朋友就同佢講：不如咁啦，你冇嘢做，你唔好做呢份工，我介紹你嚟我親戚間公司做。咁咧，我哋大家又係同事，又係朋友，又係親戚。阿妹一問我，我就梗係唔好。 好啦。 你同你男朋友的關係未穩定，分手點算？第一，第二樣嘢，關係穩定咗，唔出糧點算？關係如果再穩定啲，老撚鳳點算？有啲嘢朋友還朋友，親戚還親戚，同事就還同事，我分得好清楚。 我就冇你頭先頭兩個諗法，即係咧，就算係嗱，如果假如你個人實力好高嘅， 係。 其實你去到邊一度都可以企得穩嘅，即係你條裝。 筍哥，你錯。 如果咧，如果你個人實力好低嘅，咁你一定係有其他技巧先可以黏住一份工作。譬如話你係好漂亮嘅，譬如話你係你總之你可以入到一間公司裏邊咧，你一定係有你自己嘅名頭啦，係咪？ 啱。 好，咁同埋咧唔出糧咧，老闆係會坐監嘅，所以呢個機會比較少。 啱。 最大禍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咧呢、這個世界上有一樣嘢叫流言。亦都有好多八婆喺度啊！你如果你坐咗去嘅時候咧，即係可能原本你係掉到個金龜細嘅，你同佢關係可能仲要係好好添，可能佢本來結得婚每個月有100,000蚊嗰啲嚟嘅，就因為啲八婆喺度亂咁噏嘅時候，搞到你冇咗個關係。 筍哥出嚟做嘢有一樣嘢你要記住，唔好聽人講咁多説話，去眼睇自己所睇到嘅嘢，耳仔聽嘅嘢唔準確，眼睇到嘅嘢先為之真實。當一個人沉默嘅時候，佢真實嘅一面，或者事件真實嘅一面，就浮於台面。第一，第二樣嘢，同人打好關係，或者你話喺一間公司裏面依靠第二啲人，呢、這個係生活嘅伎倆，唔係生存嘅態度。我獨立，因為我強壯，唔係我工作手段強壯，係咪因為我內心世界強壯？嗱，我哋工作可能日日俾人屌屌撚完一大輪啊，之前。你可以找人生，你找一些工作以外的朋友去生。 没错没错没错。 你不要找工作以内的人去生，因为留言就会在这里出来了。这个就是人我们要强壮的其中一个方法。我为什么去到哪里打工我都可以这么 tough， 我打好多份工都係咁獨來獨往，原因就係因為我由細到大都係一個好孤寂嘅人嚟嘅，即係朋友第一好少啦，能夠傾偈嘅人亦都好少，咁能夠開導我嘅人亦都好少，邊個開導得我最多啦？古龍啦、伊塔羅、卡爾維諾、米蘭昆德拉、芥川龍之介、角木田獨步，即係呢班朋友我係永遠記喺心裏面。你有好多時候喺一啲好困苦嘅環境裏面，你唔能夠同人哋去傾，亦都冇人會聽你去講。你已經好幸福，你身邊亦都有一啲朋友去到同你傾下偈，例如我啦，或者你 阿松哥啦。 我出嚟社會做事嘅時候，遇到好多唔開心，翻到屋企仲要俾屋企屌添，哇咁撚蠢噶咁樣，因為屋企都唔係受過啲咩高深教育，佢只係你解決唔到問題，咁咪話你蠢咯。第一，你遇到問題神就證明你自己出咗問題，佢哋個睇法係咁，身邊亦都冇乜朋友，同學亦都唔會理你，因為我喺學校嘅時候亦都唔係一個好受歡迎嘅人，亦都唔係一啲話即係好有人緣嘅人，咁。到出嚟社會做事，都脱離咗一班同學，更加冇偈傾。 係嗰啲去到工作環境，真正係有朋友又比較困難。 啊，咁所以我喺一個咁嘅環境長大，令到我自己好 tough。呢句説話係其中一個朋友講俾我聽。呢句説話係邊個講嘅咧？係村上春樹講。我獨立，因為我強壯。強壯唔係話我個 body build 好強壯，或者我好多手腕好強壯，係我個內心世界好強壯。你抌嚿石头落嚟，阿雨果讲过一句说话：咩嘢比海洋更大？咩嘢比海洋更深？系我哋嘅内心世界。我哋嘅眼光要好广阔。喺出嚟社会做事，人哋同我哋玩一啲嘅手段，令到我哋唔开心嘅时候，我哋有时系真系会有一啲脾气想发嘅时候，麻烦自己退一步谂一谂，我哋系咪真系咁样做就会得到一个结果呢？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系真嘅。 同埋咧，但系咧，你要發現咧，嗰種公感覺啊，喺你內心裏邊咧，我都可以咧，即刻企下一度咧，叫自己靜一靜先。咁但系咧，因為咧，對方嘅挑釁咧，唔係一次，係不斷。你通常咧，你譬如話咧，可能人哋對你產生咗一個，即係可能佢吉你喺度，咁然後咧，可能你只係得一個傷口啫，我黏咗佢冇事，我仲可以行埋一邊。忍忍住先，好似你細個同人哋打交得噶嘛？有冇試過同人哋玩嗰啲人打拳，打完之後又谷住，冇事， 再嚟屌。 咁然後但係咧，如果咧嗰條撲街屌咩車輪嘅車輪嘅，突突突突突突突，跟住你就頂唔住啦。 我講個實際 係真正嘅戰鬥咧，往往就係車輪拳，並係唔會係一拳嘅，一拳咧只係喺個實驗室裏邊先會出現嘅啫。所以你咧喺嗰時候咧，你哲學上面是開解不到自己，因為你開解到自己只是可以是一下。 嗱，逢是遇到呢啲環境，不是需要你哲學或者需要你其他的觀點去支撐嘅，是需要你的人生閲歷去支撐你。我講一段，俾一張嘢你睇，睇完你係咪？嗱， 係咪你張睡單？ 咁唔係，呢張嘢麻煩你讀俾大家聽係咩嚟㗎啦？ 係咪聖經嗰啲嚟㗎？ 就係唔係啦？ 咁曾梵光醫生， 曾梵光醫生咧就出嚟掛牌，嗱佢仲咧有一張請柬咧就 send 啦俾我哋，佢就話咧曾梵光醫生咧就於呢個皇后大道中33號萬邦巷1304室開診，當日下午6時至8時於中心緊備水酒招待，恭候光臨指導，曾梵光醫生、簡松勝醫生敬啟。肯持花篮，贺礼请接见捐邻舍辅导会。嗱，佢喺政府做，呢条谋利十鸠几廿万一个月，出嚟万邦学，喂，而家万邦学几钱租啊？ 我谂，如果佢，因为佢，因为你知道全香港其实系得四五栋医生楼嘅， 系， 佢万邦学系最贵嗰座， 系， 我谂睇佢个单位几大咯。但系我谂，我谂四五万走唔甩啩。 嗱，我话俾你听， 精神病医院系咪要唔医诊所唔需要大噶嘛？系咪啊？ 精神病诊所你都要有护士噶，你都要有单凳俾佢坐噶，你有间房噶。 普通500零尺咪3-4萬蚊咯。 我谂唔止500多尺搞得掂，唔搞搞唔掂嘅。 但系如果佢两个医生可能只系一间房嘅啫喎。啊，你知而家好捻 cheap 噶啦。 几多钱啊？嗰度要租金？ 万邦好捻贵噶，你喺万邦食个咩杏仁叉烧包要40多蚊。 咁即系嗰度即系坐底要5-6皮嘅一个月租啦。嗱、嗯，点讲？讲呢番说话俾大家听。头先阿笋哥讲车轮权啊，要忍嗰啲。曾凡光医生点解走？因为喺医院里边政治角力令到佢离开。简、嗯、松胜医生走，因为政治角力令到佢哋离开。有啲嘢到你年纪大，你系忍啦、啊。呢两条柒头皮走完之后，就会觉得啊，我出去可唔可以？我即系佢做咗太耐，喺庇护工场做咗太耐。我哋医院咪庇护工场咯。你而家明明喺一个人个口袋里边攞几嚿水出嚟睇医生，系好困难嘅事。你而家出嚟唔系行医，系行骗。嗱，你点先喺人哋个袋骗到八嚿水？我哋嗰度嗰啲黐线佬啊，冇钱嘅，冇钱就唔会嚟睇你啦。你睇咗几十年政府，你叫个黐线佬同个黐线佬讲：，喂，阿黐线笋啊，不如咁啊，嗱，而家我啊出去挂牌，你出嚟睇我八嚿，我丢你老母啦！呢度睇唔使钱，出去睇你八嚿，你系咪食捻错药啊，傻佬？你系咪染捻咗精神病唔知啊？ 但系唔系噶，嗱，譬如话好似咧睇。即係所謂咧，喺萬邦或者城中名醫咧，你知黐線佬分好多噶嘛，同埋咧，你知有錢佬嘅佔黐線佬嘅比例又會好高下噶嘛。咁但係有錢嗰啲又唔會去你哋呢度喎。 筍哥，你未聽埋我講、啊？有錢就唔叫黐線、嗯。第一，第二，有錢係唔會黐線。 都唔係嘅，唔係嘅，唔係嘅，呢、這個我唔同意。 認識精神病，我諗真係好片面。 阿、啊、曾凡光医生话咧，黐线咧系正常人用嘅，呢个喺精神病学里边系冇黐线。 佢黐捻咗线啊嘛，因为喺政治角力里边，佢离开呢间医院。我话俾大家听，阿牛牛就系因为政治角力离开我哋医院。 哦，系嘅咩？ 牛牛啊，喺出边揾食。 精神科嘅咩？佢以前 唔系我点识佢啫？ 哦，佢精神科医生嚟噶？ 系啊， 唔系皮肤科嘅咩？ 我告诉你为什么是读皮肤科， 是不是皮精科呢？ 因为第一时间去洗底，精神科在香港是找不到食，在世界上也找不到食。原因精神病有一个特点，逢是你有患了精神病，你一定是没有了工作维生能力的，这样也是密死的差不多。咁如果你話好有錢嗰啲係咪有精神病？好有錢嗰啲就唔會有精神病，原因就係好多精神病都係因為你窮引發嘅。你有錢，根本個生活都冇乜壓力，就唔會有咩情緒病之類之類嘅嘥撚氣。屌你老尾！你話我有購物狂，屌你老尾！屋企大撚把錢，使撚到我唔使，我有咩購物狂啊？你話我有呢個性沉溺，何鴻燊有冇性沉溺啊？幾個老婆？你冇錢啊！屌你老尾！屌完一條女想抵第二 Q 啊！你冇錢都話你性沉溺啦！你話我有暖物癖，屌你老尾！我請10個 model 翻嚟，屌你老尾，著曬絲襪俾我睇，我見到人哋著絲襪，我好興奮啊！因為我冇錢，所以冇蝦啫。呢啲咪叫性，呢啲咪叫性變態咯。有錢唔會有精神病，有好多問題你都可以解決到。咁嗱，點解要講呢番説話出嚟？原因就係想話俾大家聽，如果你有啲位係你要忍嘅，麻煩你忍咗佢。有時我哋面對車輪權所要嘅經驗，是要人生閲歷，有經過啲大風大浪嘅嘢，你先可以面對呢啲。就係、是、因為呢兩條茂利，就係、是、因為呢兩條茂利冇經過人生嘅大風浪。 佢 老 實一出嚟就係喺中山醫院撈到咩㗎？ 我話俾你聽，醫生冇乜經過大風浪，律師或者係一啲即係高階嘅人士，好難經過大風浪。點解？你醫學院、法律學院或者你讀一啲嘅即係。譬如呢兩科嚟講，你一畢業就會入一啲醫院或者入一啲嘅律師樓實習，之後你就會慢慢成為一個律師或者醫生，之後你會慢慢繼續落去一間公司或者係一間醫院，調去幾間醫院慢慢做落去。你所經過嘅風浪唔會好大，亦都見嘅人生閲歷唔會太多。你唔同我生與死，我以前嗰幾年見到真係透曬。呢、這個老友落去街唔夠15分鐘，有人打電話嚟，喂九號線，你老友埋單，或者你同人傾偈，傾完偈之後，喂，屌你老味，嗰幾百粒電罩先條數，有好多大風大浪，我真係攞人生嘅生命去到熬翻嚟，去到經歷翻嚟，所以你話車輪權，屌笑一笑，一隻手指彈唔開啦，等於我係一個搏擊高手。你話啊，屌你老尾，我識你十腳啊！屌你老尾插袋啊！屌你老尾偷桃啊！仲有一招凌空插光啊！啲屌你老尾見慣啦、啊，你使出嚟啦，細路。 因為見得多，我人生閲歷去得多。點解我人生閲歷咁多？因為我傷口多。我傷口點解咁多？因為我受傷受得多。呢啲人因為未受傷過，到佢喺政治角力裏面，人哋一兩句說話或者十幾次車輪拳，咪覺得，唉，我覺得我都唔係呢個價值，我出去掛牌。大佬，你要明白你自己而家年紀幾大？第一，50多歲、60歲，你出到去，你用自己個名可唔可以揾翻呢份人工？第一，第二樣嘢，你仲要係咁重 loading， 即係你開鋪幾廿雞啦，屌你老尾！你不退休金你攞埋去，你大佬而家係諗住熬埋佢啊！牛牛就醒啦，出嚟第一樣嘢係咩呢？知道精神科唔能夠再揾食噶，喺香港地，第一時間去讀個皮膚科，走去英國讀撚咗個皮膚牌，翻嚟幫人做美容啊，做呢啲先係揾錢噶嘛！屌你老尾，你出嚟做呢啲，等於當年嘅顧修全。顾修全当年啊，喺医院啊，喺政府医院里面做心理学家嘅时候，你上电视梗系乜都任你噏啦。我攞阿公时间噏啫嘛，到佢而家春药都要卖埋，你就知唔捻掂啦。呢、這个世界边有黐线佬系有钱？有钱佢唔使卖春药啦，佢黏捻住两三个黐线佬就得啦，啱唔啱先？你要隔个渣，知道自己嘅社会价值喺边度？呢啲柒头皮就系唔知道，所以咪自己死出嚟开档，仲印张咁卵贵嘅卡片。你睇下，张卡片几多钱？ 好 cheap 啫呢啲。 你唔系印一张嘛，大佬？你印张卡片细细张摆喺度算啦。同埋啊，以前有啲精神科医生出卵咗去搞卵咗一个咩香港精神病医学联盟。我话俾你听，又唔见香港有个香港心脏病医学联盟，就系因为揾唔揾到食，佢同啲傻仔讲，喂，阿笋哥啊，不如咁啊，嗱，你有证睇唔晒，你咪介绍俾我，嗱，我哋而家组织一个联盟，如果有啲证互相射，你都恶卵鸠嘅，等于有碗饭系唔够食，不如互相食，你都黐卵线嘅，有女会唔会互相屌啊？你恶卵鸠，我老婆俾埋你屌好唔好？你唔好咁卵蠢得唔得？啲人真系傻卵咗啦，屌老母系，我哋有时遇到有啲嘢喺工作上边。我话俾你听，生活系好痛苦，忍耐系好痛苦。笋哥，你今时今日受咗呢啲嘅屈曲，或者受咗呢个车轮拳，你觉得真系可以发？嗱，我好庆幸一样嘢，亦都好戥你开心，你能够有机会发人脾气，人哋亦都系冇咩可以报复到你。 做到啲乜嘢？ 我话俾你听，当年我哋做学师仔，我条尾龙骨搞成咁就系因为当年做学师仔真系挨坏咗，我同平仔两个。日日翻工俾人屌老母，日日翻工俾人车轮锤，日日翻工俾人当人阿，即系当人好似奴隶咁捻样用。我记得有一单嘢我都讲过啊，老细叫我哋砌模型，你有冇听过一单嘢？屌你老母，讲过俾你听。咁咧新年就放假喎，老细 记得记得，个仔啊嘛。 系啊，咁砌模型嗰单嘢，屌你老母，讲真一句，我哋真系好似奴隶咁样嘅生活，就系嗰段时间嘅生活，练到我哋一生还练不死功。咩风浪我未谂见过啊，饭冇得开我试过啊，水费冇得交我试过啊，俾人追债追上门我试过啊，俾人夹住上车打一身咁就系我试过啊，咩环境我未见过啫，感情起伏大把见过啦，屌！即系到我喺呢个年纪，因为我经历咗呢啲太多，我面对呢啲嘅车轮锤，笑一笑，但粒地屎就真系可以算数。我好希望大家喺咪前。再聽到呢番說話嘅聽眾，或者有啲年青人真係經歷緊呢啲嘅聽眾，呢啲係人生嘅歷練。我哋要好慶幸，就係我哋喺後生嘅時候歷練到。你睇下曾梵光同簡松聲喺咁大年紀先歷練到，仲行一支咁錯嘅籌。我好肯定一樣嘢，嗱，有一句説話叫"靈犧白蘇公，莫欺少年窮"。 其實佢都係擺多一輪，佢就咬牆梁噶啦，已經。 佢可以咁做噶，其實你咪忍咯。你忍有咩事啫？你就係因為唔忍你爆人煲，屌你老尾走出去掛牌。我話俾你聽，出面個市場係殘酷噶，森林嚟噶。以前香港冇咁多尖子嘅時候，醫生係好吃香。你而家拿支 AK47 喺元朗大街掃，我諗屌你死十零個醫生閒閒地。以前屋村醫生，我70年代睇醫生真係要排隊。而家屌你老味啲醫生，屋村嗰啲屌你老味拍烏蠅，大佬阿牛牛試過3日都冇一隻烏蠅飛入嚟啊，所以先去醫療集團打工。因為醫療集團打工有一個穩定嘅收入，唔使你諗。你話自己做醫生要儲客噶嘛？第一，第二樣嘢會有好多閪客會告你噶嘛？你得閒要上下醫委會噶嘛？牛牛上得少啊？你估？真係好撚多閪人嘅，同埋而家資訊發達，你唔好諗住要啲好專業嘅醫療知識，好難啊，好簡單。 我都係咁話。 咁所以你话出嚟搵食系几咁困难？呢两条戆鸠仔仲去嗰啲乜撚嘢万邦行挂牌？仲有一样嘢，我想同你讲，去苹果日报去电台讲嘢系冇钱，你知唔知嘅咧？ 知。 你上得几多次啊？人哋次次嚟揾你，喂，曾医生啊，喂，电台有单嘢揾你嚟讲。哦，第一次去，第二次去，第三次去，第四次个 partner 屌你，喂，曾医生唔撚系话，当嘢都未撚搞掂，你蚀撚埋车钱饭盒，你冇撚嘢系嘛？第四个礼拜啦，揾下啲生意翻嚟啦。人哋会咁同你讲噶嘛？你出嚟就系打紧消耗战，大佬，个个月喺自己个袋嚟揞啲钱贴落去啊！你开头唔系咁嘅时候，你睇盘生意嘅过撚瘾啊！到你自己亲手落场嘅时候，等于炒股票咋嘛。永远呢喺学院嗰啲学生啊，炒股票实赢噶。点解啊？笔钱唔系佢，仲有虚拟㗎嘛。你试下自己炒窿实晒咯，啱啱先？紧张嘛，等于一样。阿曾医生同简医生做一样人生好大嘅决，好错好错嘅决定。佢哋就系因为唔忍。呢啲真系前居可鉴。阿牛牛走咗好多朋友，佢话一出到嚟做咩？第一时间读第二个牌啊！边人帮衬你？ 其实讲真，咁佢哋都唔会好蚀嘅。你讲紧佢哋原本都年薪百几万， 出到嚟有冇啊？你估？ 唔系，你就当佢冇啦。你当佢冇，其实佢都唔系，仲有好多日子要行啫。其实。 但系你要贴档嘢啊嘛！佢出得嚟搞档嘢就系记，就系因为生活唔掂啊！生活掂佢使乜搞档嘢啊？享受人生啦！成日个卵样都话享受人生噶，就系因为生活唔卵掂啊嘛！佢仲要。顾住啲仔女啊，头家，所以佢先要搞档嘢啊嘛。咁啊，证明佢生活唔捻掂，你仲搞档咁嘅嘢？你真系戆捻鸠啦！你第二样嘢我唔同你搏，搞生意我搞过好捻多，失败嘅生意我搞过，成功嘅生意我亦都搞过。失败嘅生意我争人几包粒，我系咁还又还过。你搞生意，你问下我搞护士啦，嘥捻气。盘生意灯，我切柒煲汤派街坊啦。我话俾你听，有一日。我同阿寶寶龍就去洗牙，咁咧個牙醫咧喺政府做撚咗幾廿年，因為唔滿意佢上司就走撚咗出嚟做，咁咧我外母介紹嘅，咁去到我就話啊，我外母介紹，咁佢都同我傾偈，佢又喺萬邦行啊，就係喺萬邦行一喺佢樓上咋，一傾開，唉，你知唔知佢講咩啊？我真係好後悔走咗出嚟，佢話我一個月啊，計埋租金、燈油火啦，我冇一萬蚊人工。 咁乸嚴重， 係啊， 咪同阿牛牛以前一樣， 係啊，租金扣埋燈油火蠟，扣埋護士，扣埋藥費，扣埋你牙科嗰啲損耗，扣埋你瀝瀝咳咳嗰啲，佢話我一個月唔夠一萬蚊，你死唔撚死啊屌！佢話我最後悔一樣嘢就係我走咗出嚟，政府啊係順利十鳩幾萬嘛，你而家係扣完你嗰啲利潤順利，你賺唔到啊大佬，你唔識咁諗啊！睇醫生你又叻，睇盤數你問下我啦。所以點解我哋咁注重呢份工順利啊嘛？牛牛都講過一樣嘢，咩叫順利啊？佢話我而家順利一個月坐喺度六七雞，大佬，我以前扣埋順利雞領嘅，我梗係唔撚制啦，啱啱先？所以有好多嘢忍一忍， 唔好睇表面， 啱啊。 好，講到呢度， 拜拜。